欢迎来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上个月和朋友去了一趟短短的克罗埃西亚波士尼亚的巴尔干的旅行，今天一开始先为你说这个故事。它是以明亮的风景为起始，以自己未曾想到的某种觉悟为结束。我的巴尔干日记。早晨抵达夏末的巴尔干，克罗埃西亚的公路尽头是阿尔卑斯山脉的末尾，一片山墙绵延之长，似乎准备包围住半个地球。山脚下是湛蓝的湖水如海洋，靠湖是繁盛又宁静的红瓦屋顶聚落，如同某个神秘的童话故事场景。9月9日 Chorgi 古城， 那远望绝对是风景明信片的场景，置身其中却是狭小的双向山坡小路，车阵中无法动弹。据说是因为码头工人都是下午5点下班，以至于欧洲各地来的访客只能耐心等候。继续沿着山边公路向南行驶，看到塞拉耶佛的高速公路标示，才意识到这里在30年前仍是战争惨烈之处。每一处壮丽的山景都可能是架有机关枪的重镇边防，或两军交战之处。所以我们曾经在路边看见与观光客心情不太合适的战车跟木种，原来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前行临海峭壁公路上设有波士尼亚海关，原来必须穿过这一小段已是波士尼亚的边防，才能去另一半的克罗埃西亚，这也就是当年战争的结果之一。于是埋藏在如画观光表面下的层层关于战争的腐殖质开始渐渐散发它的气味。秋日驶入微雨中的小村，前一晚电视上播放的战争纪录片让这一个个小镇都渐渐有了不同的联想，于是巴尔干庞克、地下社会和尤里西斯生命之旅这些似乎曾经描述过附近区域战火的电影名字忽然浮现脑中。事实上那都是许多年前的记忆了。此刻小屋的院子里，苹果树、石榴果实在雨中轻轻颤动，仿佛细碎歌唱，展示着蓬勃的生命力。不知为何，我的脑中不断出现两位昔日友人的境遇， A 才华洋溢，奇思异想 ；B 与他是莫逆之交，才情不分轩轾。我曾在 A 的工作室墙上见到他贴着 B 那当时人细瘦的身形的照片。后来 A 却告诉过我说，其实他觉得 B 的脑袋不中用了。当然，他们的友情似乎也渐渐随后走到了尽头。我与他们也同样分别，渐渐失去了联系。直到这两天B 的作品获得国际肯定的消息传来，我却在此刻想起了 A， 那个曾经在年轻时曾经在给我的卡片上骄傲的署名 A painter writer 的这个人去了哪里呢？原来命运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定事实上是来自背后千丝万缕的无可避免。而少年时才华洋溢的 A 曾经告诉过我的梦想，如今却成了 B 的真实。至少看起来是如此。为什么呢？为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国的小村庄却想起了这些呢？可能是浑浊的日常平静下来时，湖底的某些记忆碎屑终于漂浮上来了吧。我的巴尔干日记。 疯狂冲刺的我们终于在最后一刻将车子运上渡轮，我们从古城 Dubrovnik 的港口航行到亚德里亚海上的另一座小岛叫做 Mest， 准备参观国家公园，不料从中午开始却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在环湖步道上步行了30分钟，即使有雨具仍然浑身湿透，决定离开朋友们自行折返。是，我是懒惰鬼。我待在游客中心和柜台的工作人员聊天，女孩说这场雨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她说因为一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了，森林现在会很高兴的。原来这里即使是旱季夏天都应该至少有2到3场大雨，但是今年没有，女孩说这很罕见。我说全球环境都在改变，女孩说今年冬天甚至下雪了，他叹口气。这座 Mac 小岛国家公园除了湖景之外，山中也有非常丰富的自然物种。原来植物、动物、昆虫全都在等待这场迟来的雨呢。现在远处甚至传来低沉的雷声滚动，我的脚是湿的，但是很为他们高兴。一阵长长的风从湖心吹来，整个山的树叶都在摆动，发出如同海浪的声音。即使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在数个小时之内，这场雨将演变成一场暴风雨。我的巴尔干日记，9月11日。 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声音纺织机。9月13日，我的巴尔干日记。入境波士尼亚，那个过去总是在国际新闻或电影中看见的战争场景的国家，倾盆大雨之后，道路立刻积水，旧破的市容，幸而雨很快就停了。旧城区是白色石头铺的街道，在山中的河边建立起的这座小城，有土耳其回教文化的建筑、音乐、人种，源于曾经被鄂图曼土耳其统治400年。这儿有着意想不到的复杂优美情调。我在旧桥上画画，看见一个中年人带着4个穿泳裤的小伙子爬上栏杆。中年人可能是教练，正教授他们跃河的技巧。接着几个小伙子纷纷一跃而下，跃下这湍急的河流。猜想这是旅游指南上曾经提到的，如果你敢从桥上跃下，就会获得巨大的勇气。想起某种理论，年轻人的体内总隐藏着迫近死亡的渴望。那夜在波士尼亚，半夜忽然听见远方轰隆声，忽明忽灭的道道闪光，从睡梦中惊醒，恍然以为是战争的幽魂记忆。后来大雨落下，才知道是空中的雷声与闪电。早晨起来与民宿夫妻聊天，他们2岁的儿子小赞尼被妈妈抱着。提到那场战争，男主人当时可能仍然是青少年。他说，那天清晨5、6点，他们发现自己被以为是盟友的克罗埃西亚攻击了，从此全城被包围，敌人就在4周的山头，没有食物，不能离开。他说这样持续了数年之久，但战争结束，没有任何人得到好处，克罗埃西亚或塞尔维亚人都没有得到更多的土地，而波士尼亚伤亡惨重。在战争中，不少投机分子即使是敌对方，亦相互结盟，获得大量财富。战后贫富不均严重，社会结构洗牌，他们这栋老房子暂时被炸到只剩几面墙。 看来仍然年轻健壮的男主人曾是足球国手，代表国家队，而现在则与妻子经营民宿。他说工作并不好找。主人的父亲也是小赞尼的祖父，忙着在自己的葡萄藤架上摘最大的果实，给我们好大一串，吃来滋味甜美至极。祖父微笑着。战争从来没有对多数人民带来任何好处，除了那些战时的投机者。您可能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塞拉耶夫的大提琴手，他的名字叫维兰德斯梅洛维奇。1992年5月在那场战争中，在波士尼亚的首都塞拉耶夫的广场上，有一群等待领着救济品的妇孺受到迫击炮的忽然的轰炸，导致22人死亡。而维兰德这位大提琴手，他在他家的窗口看见了这一切，于是他决定要做一件事，为了纪念这22位的亡者，以及对这场战争发出控诉。他坐在断垣残壁的遗迹当中，开始演出，用他的大提琴演奏一首阿比诺尼的慢板。这个事情传到了全世界。这位大提琴手他在战争之前曾经是塞拉维佛爱乐管弦乐团以及国家歌剧院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他本来觉得这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没想到持续了这么久，而悲剧就在他眼前发生。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阿比诺尼的慢板。Thank you. 我们现在听到是阿比诺尼的慢板。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故事是从明亮的风景开始，却以某一种自我的觉悟为终结。那次的旅行让我有很不一样的体悟，可能因为去的地方不同于以往，是原本以为是观光的地方，但事实上到了那边才真正感觉到战争的痕迹。虽然战争过去大概30年左右，其实不算长，可是已经足够掩埋很多事情。即使是如此，仍然可以感觉到那里的重量。有机会再跟大家再聊旅行的故事。现在坐我旁边的是，我有做预告，就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摄影师导演钱翔。Hello， 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钱翔。 钱翔应该不是第一次来纺织机，第一次是为了你的电影《回光奏鸣曲》， 是的。 第二次你是陪一位友人 是 起来是，然后今天是第三次。 嗨， 我就说纺织机一定要捕获你才行。 OK， 因为你实在太有趣了。 OK， 虽然我们今天其实跟你的电影的专业或者是你的摄影的专业，我们不会直接谈到，但是就是很轻松来讲讲你的一些观察嘛。 好，没有问题。我们来听，待会儿来听个电影主题曲之类的东西吧。 说是电影主题曲，其实你有给我曲目，我知道我们等一下要听的第一首是《义勇军进行曲》，你要先说说这首歌吗？ 《义勇军进行曲》大家都知道是中国的国歌，只是很好玩的是，我们在找他的历史的时候，发现他居然是来自一首电影的主题曲。也就是说，一个电影的主题曲最后变成了一个国歌。 对，但是他中间故事非常曲折。 是的， 据我所知，他的作者之一曾经被他都写了国歌了，但他曾经被打为极右派，所以曾经有被劳改或斗争过， 是， 一直到后来才有平反，所以 是田汉， 田汉， 其实他的过程还蛮精彩的，他太多太多故事了。我们假想他就是一个电影的创作者而已，那他因为个人的事物、个人的关系，其实他曲子根本没写完，他的原本的电影叫做《风云儿女》，然后他根本没写完。然后他就被抓起来了，被当时的国民党抓起来了。然后他在监狱里头把这歌词写在香烟纸上，然后传出来。然后当时的作曲其实因为也是业务繁忙，跑日本去了。电影要开拍了，电影要弄完了，他们就赶快凑一凑，就把这曲子给弄出来了。其实当时也是，我觉得是凑出来一个曲子，但是没想到振奋了当时很多人吧。 我们就来听听， 我们来听听看 这首电影主题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非洲化作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欢腾一起，抱着敌人跑火前进，抱着敌人跑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等等等等，你这个版本跟我听到怎么都不一样。我听到是 大家脑袋里想的应该都是奥运的时候那个， 就是有声乐男女的呼声。 这个是电影的原声带。然后 就是这首歌原来的样子。 对，这首歌最早的样子其实我觉得还蛮动人的，蛮多，它有一点返璞归真的样子，就是当年还没有整形前就是长这个样子， 超棒的。我要忍住内心激动的情绪。 不过这还有一件事情，其实你想想这件事情多美好。我们此刻在电台里都放了这个音乐。在 再早个几年， 嗯， 你就会被宰掉了，就是你居然放这个音乐。 电影主题曲下一个也是一首国歌， 是， 嗯，要听听看吗？青云歌，我们先讲讲他的事情。 好，这首歌，这首歌我想大部分的，它是中华民国国歌，是北洋政府时代的中华民国国歌，是我觉得目前我听过所有世界上我觉得最好的一首国歌。我们来听看看再说好了。 嗯，好。这首《青云歌》也曾经是中华民国的国歌，不过是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时期。 是， 嗯，真的很好听。 这首歌本来是《尚书》里头，其实是好几千年前的， 嗯， 好几千年前的一首诗了。然后它真正歌词其实总共只有四句：青云烂兮，酒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那稍微解释一下好了。青云烂兮，青云就是祥瑞之云，祥瑞之云在天上非常灿烂。酒漫漫兮，一坨一坨的，但是整个散布在天空。 嗯， 日月光华，都不用解释了。旦复旦兮，早上出来，晚上下去，日夜日夜日夜，一天一天的过去。 嗯， 那我觉得这是很感人的一个决定，把这样子的歌作为一个国歌。他在短短的四句话里头讲了当下，讲了灿烂，讲了永恒，而没有提到的是战争，没有提到的是主权，没有提到意识形态，讲的是自然，讲的是人的存在。这件事情我觉得太感动了。你从法国的马赛曲、美国国歌、英国国歌，你到不管是后来的三民主义或是义勇军进行曲，三民主义讲的是意识形态，义勇军进行曲讲民族主义，都没有这个达到那样子的高度，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是啊，好像听说不知道是尧还是舜，他们要继位上古时期曾经有这么和平的政权转移，他们要政权转移之时，当时人朗诵了就是这首诗，很美。嗯，今天请到朋友是钱翔。好，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就像我说，你是一个善于观察人类情感的一个导演，然后一个 我不是了。 我们一开始听了电影主题曲，原先为电影主题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跟曾经是中华民国的国歌的，这首《青云歌》。然后先休息一下，等一下钱翔会带来更多，他在听的音乐，以及延伸的这些音乐生出来，也许是我们都意想不到的故事。 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导演钱翔，我们认识是应该在真的看到他人之前就已经听过我们共同朋友讲非常非常多他的事情，然后大家每次讲完他的事情就是一副赞赏又觉得好笑，就是觉得他总是可以为很多事情下令人惊讶的结论或者是注解。但是他们讲的当然都是你们男生之间的一些好笑的事情。 好吧， 等到我认识钱翔之后发现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跟他们讲的怎么都 不一样啊，就可能因为 另外那面可能比较真实一点。 你刚才来我觉得光放两首歌就有点震惊到，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跟青云歌，你的想法跟观点。刚刚讲到青云歌好美的歌词，曾经也是中华民国北洋军政府时期的国歌， 是 后来为什么它被取代了？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国歌研究会， 嗯， 然后他们就讨论讨论，就说这国歌太难了，总共四句话，有两句读不懂，小孩就读不懂，嗯，意境太高。 嗯， 哲学层次太高，就好像是不够 sensational， 不够打动人心，不够 直接，然后振奋，然后可以叫人去干嘛？ 是是是是是，就好像艺术电影打不过好莱坞电影一样。 我知道，就像在 KTV 点到不适合的歌一样。 那才，然后就这个，他就慢慢被淘汰掉了。 嗯， 但是even他被淘汰掉了，even出来的就是更令人撒狗血的爱国歌曲之类的东西。但何其庆幸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是even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子优美，这样子以哲学意境以自然为主的国歌，而不讲个人，不讲自己，不讲善战，不讲英勇，不讲吾王万岁， 有时候我们常说音乐的力量是什么，如果真的能有这么一首歌，即使小孩唱不懂，小孩不懂意思，长大以后或者是让胡乱的人心有机会，有可能在那几分钟的瞬间大家共同去了解一件事情，试着去了解一件事情，那该有多好。 是是是是，这是艺术的力量。 嗯，下面我们要听是你带来另外一个，这音乐风格都跳得非常宽广，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这是四季当中的六月。在此之前我们要先说个故事。 好，容我说长一点点好了。 嗯， 这个我们延续着刚刚义勇兵进行曲来，义勇兵进行曲当作为一个电影主题曲，然后后来风行了全国，然后当时的国军有一个第五军两百师，那这个部队就把它当做了师的歌曲，师的代表师部的歌曲。这个部队是什么部队呢？这个部队是一个将军叫戴安澜将军。 嗯， 戴安澜将军是个很有意思，他们是滇缅军，滇缅远征军，然后他在缅甸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打伤了，然后在那湿热潮湿的地方他们往回走，然后有一天那天气太热了，所以他伤口已经开始溃烂了，有一天他撑不住了，他让他的部队把他面朝北边，然后对着北边喊中华民国万岁啊，反抗啊之类，就是喊了一大堆口号之后他就挂了。那么他挂了以后，这些阿兵哥做了一个决定，不可以让我们的长官尸体流落异乡，于是他们开始搬运这个尸体，千里迢迢的从热带雨林一直搬回了云南，尸体不停的肿胀，每一个人脱下了自己的军服盖在这个尸体上，然后这个尸体上，你想想看，一个将军的尸体上面挂满了上尉的、上师的所有人的军服，这群人扛着他把他扛回来。 同时当然这个是戴安澜的故事，在另外一边也有人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在这边有一个诗，这首诗是金庸的，糟了，我不确定是他哥哥还是弟弟， 嗯， 一个诗人叫穆旦，他写的这首诗。那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先听音乐，听完音乐我再来讲这首诗。 好，我们来听柴可夫斯基的《六月》。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的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跟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星星的树木把一切遗忘。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地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阴灵化入树干而滋生。穆旦，1945年。 刚才听到是柴可夫斯基四季当中的六月，念的诗是诗人穆旦的作品里面， 很厉害的作品嘛。 对啊，里面提到那是六月，就跟我们想象中六月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这个他写的地点大概是在我们中学历史中学地理曾经念过，大概是在云南跟缅甸交界的野人山。 嗯嗯嗯。 然后当年他们就开始往回走，20000人走进丛林，2000个走出来。 所以诗人自己也是军人， 是也是军人。 嗯嗯。 然后在那极度炎热潮湿的丛林里的心情却是极度的寒冷孤独。 嗯嗯， 两相极大极大的反差跟对比。我觉得每次听到柴可夫斯基这一首音乐，我总是会想到这首诗，就没有例外。在也许俄罗斯的六月更像当时他们的心情。 嗯嗯嗯。刚才那个同事有进录音室来说，听众打电话来问，想知道今天受访导演的生平大纲。 Oh well。 名字姓钱名翔，飞翔的翔，大家可以去看电影《回光奏鸣曲》。 好， 要怎么介绍你？ 有大家都看过我拍的电影，大概是我当摄影师拍的作品《总铺师》。 哦，对对对， 就很多人看过了。《蓝色大门》当然很多人看过。 嗯嗯嗯。 也还有一些20、30、40之类 的。嗯嗯，蓝色大门是当年我看我就觉得，天哪，台北市原来是这么美丽的地方。而在经过十多年之后，台北市的确就像电影里那样子的光影竟然越来越靠近。 这感谢一直演导演。 我们下面要听是你特别要求指定的，你要在这首歌叫做 Johnny I Hardly Knew You， 是不是？ 是， 嗯，先听还是你要先说一说？ 先听吧，这首歌我想听完大概都，这是一首反战歌曲，是爱尔兰的，写的时间大概是20世纪初。 嗯， 然后呀，听过这么多战争，从上一个阶段到现在，我们来听听反战的音乐吧。 嗯 ，With your guns and drums and drums and guns are With your guns and drums and drums and guns, With your guns and drums and drums and guns, the enemy nearly slew you. Oh, my darling dear, you look so queer, Johnny, I hardly knew you.Where are your legs that used to run, hurroo, hurroo? Where are your legs that used to run, hurroo, hurroo? Where are your legs that used to run when first you went to carry a gun? Now I fear your dancing days are done, Johnny, I hardly knew ya.Where are your arms that held me tight, hurroo, hurroo? Where are your arms that held me tight, hurroo, hurroo? Where are your arms that held me tight when first you went to join the fight? And we'll never no more share the night, Johnny, I hardly knew ya.They're rolling out the drums again, hurroo, hurroo. They're rolling out the drums again, hurroo, hurroo. They're rolling out the drums again, they're stirring up the boys and men. And I fear we'll never see the end.Johnny, I hardly knew ya. 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歌手叫 Janice Ian 演唱的 Johnny I Hardly Knew You， 这是一首反战的歌、 yeah. 觉得这旋律真的非常熟悉、嗯、 是，这是苏格兰的音乐，他这首歌讲的很有意思，他从身上背着枪背着鼓开始，他说啊，我几乎不认识你了，然后他说你曾经抱着我的手的呢，手怎么不见了？ 嗯， 你那善于跑步的腿呢？腿怎么也不见了？你那温柔的眼神，你的眼睛呢？ 嗯， 眼睛也不见了。你变成一个不像鸡的鸡蛋了。 嗯 ，chickenless egg 、嗯。但你变成一个肉球了，你什么都不是了。 嗯， 那。Johnny, I hardly knew you. 我几乎认不出你来了。 等一下，我想问你，为什么你今天选的音乐刚好就是这样的一个系列？有什么驱动你心中的想象？ 也许从青云歌开始吧。如果我们的时代在某一个时代转折了，也许会走到一个你想象中会可能更美好的世界，而不是不停的战争，不停的纷扰的一个世界。也许我们可以来听听看那个苏格兰的，同样是苏格兰歌，我们看看，转换一下心情，听一下苏格兰民谣。 Oh yes, I know my heart.Heed not how near or far we roam, yet still I hear the pipes a long way calling. Calling out to carry my soul back home. We are Scotland, Scotland, Scotland the brave. We are Scotland, Scotland, Scotland the brave. Far away.When you hear again the pipes of Scotland, then you shall remember who you are. Be proud to be a grandchild of Scotland.May her seed be scattered near and far. We are Scotland, Scotland, Scotland the brave. We are Scotland, Scotland, Scotland the brave.Scotland, Scotland, Scotland the brave, far away. 听到这首苏格兰的民谣，好听。今天曾翔带来音乐，我们听到古典的，上古的，还有这些传统的民谣，来自世界各地。 好像围绕着某一个隐约的故事，但其实导演心中并没有这么明确的要说什么，对吧？ 没有。 而且我说你怎么会知道我前面半小时要讲的就是我去巴尔干旅行时候的心情，因为我记得我有跟你们讲过，那次我说各位我现在决定要反战，然后大家都问我，难道你以前没有反战吗？当然你当然知道你是反对战争，可是你只是觉得当然不要有战争，可是当你真的深入曾经的战地之后才明白那个东西的影响是什么，而且那个东西是对我而言是非意识的， 是 我进入那个区域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会体会到这种感受。 是那个人的灵魂会进入另外一个层次跟世界，不管被折磨，不管被感受到痛苦，如果说战争有什么唯一的优点的话，也许让人类更认识自己而已。我觉得这是战争唯一的。 你这句话我觉得好像是电影的最后一幕有一个旁白要讲的。 No， 但如果要这样认识自己，我宁可也不要战争。不要。 时间是下午4:25，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导演钱翔，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继续为你说故事。欢迎回到 N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请到朋友是导演摄影师钱翔。钱翔的作品，导演的作品是回光奏鸣曲，也就是那一年拿到台北电影节最佳影片以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然后在之前呢，导演他做电影的摄影跟广告的摄影，知名的作品就是我最爱的蓝色大门，还有后面大家比较熟悉像总铺师，还有20、30、40。 哇，都很久以前的事。 然后你现在其实有在学校教书， 是 学生太幸运了，在北艺大 啊。 要讲出来可以。 Well， 我就说你的学生会听吗？我不知道我们节目有没有大学生听，我知道有很多是高中生或者是社会人士，因为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要开车，社会人士在开车，少年们在家可能要读书觉得很郁闷， 是 可能爱乐电台是他们父母允许他们读书时候听的。 那学生可能会听你的节目，但听到我的声音他赶快转台了。 不会，我们的听众都很有深度，不会因为音色不同而 well， 就是因为内容。 okay。 我们刚才听到了苏格兰民谣柴可夫斯基，还有我们听到那首反战歌曲。现在在这半个小时要听到第一首曲子又转换了方向，是儿时情景舒曼的作品。 是 你要讲一下？ 这个是霍洛维兹 演奏的， 他年纪很大了，80多岁了。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善于做现场演奏的演奏者，他大部分都是在录音室的录音。我们听到他很多很多录音，大部分是录音室的录音。 嗯嗯。 那这首他弹的这首《儿时情景》是我觉得听过这么多的儿时情景里面，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个。 嗯、 那也许我会想象那个画面，一个80岁的老先生颤颤巍巍的坐到台上。他曾经讲过他不喜欢上台，因为他怕出错，他对自己没有自信。 嗯， 但不是这个理由，他上了台，他开始弹奏这个音乐。他的漫长的人生，如此天真美丽的音乐，这之间产生了一个反差，这个反差极其迷人。 嗯， 我想呀，我不用多说了，其实我们听看看吧。 嗯， 太美丽了， 来听霍洛维兹演奏的《儿时情景》。舒曼的《儿时情景》，这是霍洛维兹的演奏。嗯，先生，你说这是他80岁左右的时候现场录音？ 对，在德国的汉堡的最后的录音。 嗯， 那其实你们都大家都听得出来很慢。 嗯， 而我觉得他在每一个音符下去的时候，好像有些什么事情，你看见他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 嗯， 因为这样子的缓慢以及这样子的也许不是思考， 嗯， 也许是某种跟我们的交流，我说不上是什么东西。 嗯， 我们看见另外的事情，是超过儿时情景的，是超过霍洛维兹的，是两个加起来一加一大于二的东西，是我们感受到的这一部分。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力量吧，就是表演者跟音乐者一起共舞而产生了一个 新的让我们震撼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极其美好。 我觉得到80岁的时候，如果你有一门手艺是从年轻从小时候就开始练习，而到80岁你还能够运用它，而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你其实不需要去思考，就像进入画界一样。 是的，是的，是当然。 那个东西传达的是力量多大，因为它集结了技巧之外，就是你人生的一切的。 Yeah, that's it, that's it. 对，我也许不该用思考这个字，我觉得那完全是内化的，那已经是就是流露出来了。 下面一首是古典音乐，是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你说这是贝多芬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 是贝多芬最后的几首吧，但也是最后面的音乐了。好像是他死掉以后才正式公布出来的。那贝多芬当然，我上次来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讲了那个索纳塔的32。 对。 那一次我们听那个音乐当然很有意思，那在里面听到了爵士乐， 对，有几个， 对，我以后我说贝多芬在那一刹那 几个音符完全几个音程完全不是古典乐派的，而是爵士乐的。 我觉得贝多芬在那一刹那他看见了，他看见未来。作为一个有很多艺术家会在他的世界里头，他活超过他现有的世界，突然瞥见了未来的世界。我觉得很多艺术家会做到这件事情， 有可能。 那很多很多太多了，所以这个东西常常让我觉得震撼。你站在你的点上，你精益求精，你钻研这个到了极限的时候，也许上帝会开一个光，让你看见未来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贝多芬好看见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他没有听力，他听不见当时的音乐了，所以他只能听见自己内心的音乐，或者是一不小心听见了未来。 呀，你说这件事情很妙，就是他听见了他的内心的东西。那这个也许这个事情是持续打动着我们的事情，他并没有规矩了。他直接 translate 他自己内心的东西出来。我觉得下面这个音乐其实有意思的是，你想看这个人他曾经创造过那么多美好的第7号、第9号、欢乐颂、月光、热情这样子的美好的音乐的时候，他最后在讲这样子的音乐。来，我们可以我们试着听看看这个音乐。 们现在听到的是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是阿班贝格弦乐四重奏的演出。我们等一下要那个确定一件事情，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要先放下面一首曲子。贝多芬在他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上次前腔来放的他的钢琴奏鸣曲，以及他的弦乐四重奏。我觉得这好像可以做一个主题，就是当音乐家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 yeah. 他会做的事情。像 David Bowie， 他就是出了一张 Black Star 那张专辑之后就过世了，然后第二天就过世了，发行之后。所以他其实在他知道自己的癌症之后，他就开始做他的专辑。也很少人知道他生病的状况，但是他不再像是以前那个年少轻狂的人，他每天早上工作到下午六点，他就一定要回去休息，然后几乎乐团人甚至不知道他的状况。然后你听那样最后的专辑，会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华丽摇滚的先驱重要人物，他在最后时光看见的世界。下面这个歌手也是在去年刚刚过世，我们很喜欢他的 Leonard Cohen。 你要放他的这首曲。 是他这首曲名也很有意思，就是 Leaving the Table， 离开桌子了。 Leaving the table, I'm out of the game， 就是我就离开了。来听吧，这很有意思的一首歌。 好。 I'm leaving the table. I'm out of the game. I don't know the people in your picture frame. If I ever loved you, oh no, no, it's a crying shame if I ever loved you. If I knew your name, you don't need a lawyer. I'm not making a claim. You don't need to surrender. I'm not taking aim.I don't need a lover, no, no, no. The wretched beast is tame. I don't need a lover. So blow out the flame. There's nobody missing. There is no reward.Little by little, we're cutting the cord. We're spending the treasure. Oh, no, no, that love cannot afford. I know you can feel it. The sweetness restoredI don't need a reason for what I became. I've got these excuses, they're tired and lame. I don't need a pardon, no, no, no, no, no. There's no one left to blame. I'm leaving the table. out of the game. I'm leaving the table. I'm out of the game. 我们听到是 Leonard Cohen 的作品 Leaving the Table， 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段时间写的歌。他好像感觉知道故事的， 很厉害哦， 超级厉害的。嗯，我们听了好多从各种不同的音乐家看见他们眼前的最后的一幕景象会是什么。 嗯嗯嗯嗯，这呀，在音乐史上这个东西很多很多。 嗯， 大家都看过阿玛蒂斯，然后对，他在写安魂曲，然后他后面最后看到的影像又是什么。 嗯， 那时候他才三十多岁而已， 莫扎特对才三十五六岁， 所以他看见的影像截然不同。 嗯， 那Cohen看见的是什么呢？ 嗯， 那霍洛维兹看见的又是什么呢？ 嗯， 那我们看见的会是什么呢？我希望，我不知道，这很有意思啊，这很有意思。你的人生终结之时，如果你能把它跟艺术做一个融合，你会让我们看见什么样的花火？ 嗯， 你会绽放出什么样的气味？其实很精彩。 就是那个瓶中信，但愿有一天别人可以收到。 Yeah. 其实很难说的。Yeah. 嗯，好啊，哎，太精彩了！我觉得从一开始到现在，顺着音乐之流，陈翔带我们看到很不一样的世界，不同的观点。那最后来听这首曲子，这是我很喜欢法朗克的一首钢琴大提琴奏鸣曲。不过这个演奏的人是杜普雷，杜普雷也是有类似的状况。 是杜普雷更精彩了，不是吗？ 对，他的那个电影可能大家看过，他在最青春年华的时候，刚刚结婚，然后登上世界舞台，所有人都注意到他然后得了多重硬化症，这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真的是很大的打击，其实就像贝多芬的渐渐失聪一样。 是是是，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心情。直接打入地狱的感觉。也许杜普雷更惨。贝多芬还能思考，而杜普雷的手就不能动了。 我们来听杜普雷留下来的这份大提琴录音。我觉得艺术家都很辛苦，好像总要代替，其实不能说代替人类受苦，人类都一样会受苦，但是他们有能力在那个时刻带我们看见不一样的东西。 是也许这一如观赏悲剧之后安抚了我们的心灵。 非常谢谢简翔导演今天来声音纺织机，下次请再来给我们玩，不是给我玩，跟我玩。拜拜， 拜拜。Thank you.